习惯失眠的夜晚，听见大洋的尖叫，每个离去的身影都以为是你，记忆在寂寞的夜空回到了从前，没想到不够勇敢的我能学会一个人生活。你好吗？想说这句话，想看你的脸，我闭上眼默默的想念。你好吗？想说这句话，唯一的心愿，我闭上眼想。